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K 歌带你飞，欢迎我们的嘉宾 David 老师。 英语 PK 台一起唱起来、 yes、 我是 David， 欢迎 David 老师。今儿我们要大家教大家呢唱一首小曲儿， 小曲儿， 其实这个是真正的小曲儿，以前我们都是比较什么宏伟的大开大合的歌曲啊、爵士王歌唱美好世界啊， 是啊 啊，老艺术家的风骨哈。 I see trees are green, red roses too. 这种感觉。 是的，所以咱们今天啊，一开始当然是要做什么 K 歌大赛了 ，K 歌环节。 没错、 同学们这一个多月来练习的怎么样啊？有的同学是练了整整一个月，一会儿我们会听到他们的精彩表现。好了，我们先做好准备啊，有请出我们今儿上场来给大家表演的同学们。第一位是神奇猪猪。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怎么样？ 不错，还挺有意境的啊。这首歌唱其实。我相信今天一会儿大家听完都有一种感觉，这首歌不好唱，看起来简单啊，唱起来难。 是啊，本来这个爵士啊，上周都让以前上次教的时候让我们很伤脑筋的、 对，那我们一点一点的点评啊，这个就点评一点就够了，就是这首歌的关键一个点在停顿，就是那个停顿本身会说话啊，就是说你在此刻无声胜有声的这个感觉要控制好，就是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的停顿。I see trees are green, red roses too. 哎，这个停顿要有。 我觉得神奇猪猪呢，他有一种老艺术家的范儿。我觉得他能唱出那种味道啊，真不容易。接下来这位是 lifelong learning。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skies so blue and clouds so white, the brightest day, the dark sky or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本身这位男生的声音就很优秀啊、 对， 那个前面的调调啊，有一丢丢再准一丢丢就好了哈、是 I see trees are blue, trees are green. I see trees are green. 那他关键唱的时候，我们停顿说过了，他其实停顿加强一点会更好。他和上一位听众有第二点我要点评，就是 roses 要元辅音控制好。我们在唱的时候注意，那你的元辅音通过唇齿的配合能表达出来，尤其是辅音，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唱歌的时候会把你的发音的问题放大，所以大家在这个基础发音的问题要注意这点，这样它能表达出来，因为辅音起到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震动的作用，它能加工一个音，所以 Red roses too, red roses too.I see them bloom. 所以我们看到了辅音的作用是震动啊，一定要注意这一点精确性。 好的，接下来这位呢是咱们的小哥弟，小哥弟叫 D1GH。 Wow.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What a wonderful world. 配音也是达人哈。 对，唱歌也是。 小哥弟。很多同学都已经 已经对他转粉了，哈哈，已经转粉了，说这小哥哥唱歌唱不错。 嗯，其实我们看就是从你的发音好啊，那你在唱歌的时候就占优势。 哎， 所以好多英语好的人都唱歌。 厉害，这是相通的， 相通的。 刚才三位同学唱的都是第一段，接下来我们来感受一下第二段的内容啊。Cathy,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ue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好，谢谢。 嗯， 啊，这也是第一段。嗯，第一段 是第一段。那么我们唱歌的时候的话呢 Red roses too 对吧，那么其实我们要注意这里面呢除了停顿以外呢还需要要夸张放大一些情感的一些表达点，我们前面呢就轻声哼过，我们看后面它情感表达点在哪里呢，我们可以哼一遍 I see trees are green Red roses too， 好，情感表达点在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I, 他那个 I, 大家仔细听一下。对。诶，他其实我们情感表达点很简单，一定是走元音的啊，走元音啊，记住走元音不走肾啊，走元音啊。 走元音。 你是把元音弄好了，其实关键的双元音长元音都起到关键的作用。 嗯，所以说这调调主哎啊，同时呢你这个歌词的吐字啊咬字啊也要精确。 嗯，然后呢记住情感一定要走心。 好、 啊、然后结合起来就好了。 接下来这走心的来了来了，我们的平静。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re really saying,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 I watch them grow. They'll learn much more than I'll never know.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Yes,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他这个对调的把握能力我们已经是五体投地了、嗯、 非常好、 啊、五体投地 真的是非常好， 你看他后面很像一个爵士歌手， 平静本身平时英语讲的就挺好的，所以他在这个唱歌当中就展示出了这种水平、嗯、 他唱的是第二段，第二段挺难的， 是啊， 第二段真的是完全是爵士路线， 对、嗯、而且他的觉得在调上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s、哎、这个点他控制的特别的好， 对 啊，那向下沉的感觉很自然啊，对。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爵士这种歌曲啊，它是一种长线条的歌曲，它的歌词它是句与句之间它是有延伸的。 嗯、 Trees are green, skies are blue。然后我们平时唱歌呢，喜欢唱的是短线条的歌， 嗯， 是吧？ 嗯， 所以说在这种歌里面啊，平静这个它的这个长线条也把握的还是不错的。 对， 啊、长线条把握的不错。哎呀，我觉得你以后怎么着也是吧。也应该走个爵士路线试试看， 走一爵士 啊，走一爵士路线， 边跳边唱， 是吧？真不错，我觉得他就这个真不错， 是、啊、确实是。 最后我们再来听一位 Viola Liu， 为此歌他练了一个月， 哎、 自己呀、啊、还配了乐。 哎呀 ，The colors of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nd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aying how do you do? They really sing, I love you. I hear babies cry, I watch them grow. They will learn so much more than I've never known. And I think to myself,What a wonderful world. Yes, I sing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awesome， 太棒了哈！哎呀，鼓掌鼓掌， 真的是不错。 突然让我觉得想起了爵士名伶这个词，我就觉得名伶这个词很配他这个表演， 真好。配乐，而且本身唱的音准啊，然后情感各方面的感觉都非常的到位。 他能合上这个配乐唱是 很 不容易 的， 很 舒服， 是很不容易的，能把这点儿卡准 是 不容易。 不是谁唱这歌都能抓着那点儿的，真的， 对吧？啊，你看我这唱了一节课下来， 咱俩 调调都还没， 咱俩坦率的讲，都没他抓点儿抓得准。 没错， 哎， 我们都不行。哎呀，这同学们真是太厉害了。 而且我觉得做什么事儿就是认真用心哈，我觉得在他身上能感觉到。 他练了一个月呀，啊，这是咱们三月份的歌，三月三十号教的歌，他练到现在。 而且他练到这个地步，我绝对相信你会到这个月、下个月，你对这首歌还有感觉，然后你的感觉会不断加深，就是越唱越有感觉。嗯， 好，咱们今儿的课堂 showtime 就到这里啊，深受各位同学的鼓舞感染。 是。 好，今天我们来一首小短线条的歌曲，非常的小清新，哎，非常的小甜蜜。而这首歌我相信大家呀都听过， 对， 是不是都听过？先不用介绍，咱们先来听听看是不是大家都听过。 Tried to beat you, but you're so hot that I melted. 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Now I'm trying to get back. Before the cool done run out, I'll be giving it my bestest. And nothing's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I reckon it's again my turn to win some or learn some. But I won't hesitate no more, no more. ItCannot wait, I'm yours、 哎、小小听到这里怎么样，是不是觉得一拍大腿，就是他，很熟悉啊， 就是他了、 就是他，很熟悉啊，这么年轻的声音啊，大家听一听，已经是第51届格莱美最佳年度歌曲提名，52届格莱美年度最佳男歌手，52届格莱美最佳流行合唱 ，Billboard 史上在榜时间最长的歌曲，和全球销量超过810万，以及单曲登顶美国 iTunes 下载排行榜榜首。 哎呀， 这就是 Jason Mraz。 Jason Mraz。 今儿我们教唱这首歌曲就是 I am yours, I'm yours, I'm yours, I'm yours, I'm yours. 我是你的。 哎呀。 对，这歌呢非常的那个小清新啊，非常小甜蜜，而这个男生呢也是有一副让人非常羡慕的好嗓子啊，是不是有感觉是天然干净不做作啊，又俏皮活泼有内涵， 哎呀，一套一套的 一套套的， 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啊， 啊，帅气的捷克后裔，这小伙儿啊，帅气小伙儿呢是一个非常讲究旋律和精准节奏的音乐人。 嗯， 我们可以听到他的歌曲里面有很多这种短线条的小节奏哈，哒哒哒哒哒，很活泼。而这个人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现场 live 非常的高超稳定的唱功。 是。 这个 David 老师有感觉哈。 是啊，我就是被他现场这个音乐啊一下子就给抓住了，俘获了我的心。 当时我在想说，哎， David 老师为什么给我们挑了这么一首歌曲？原来是因为。 因为什么？因为 Jason Mraz 唱歌太走心了。 非常有感染力，极具感染力的即兴和一种个人化的风格。 对， 他创作这些歌曲呢都是全世界传唱率很高的，旋律又欢快，情绪又阳光的一些民谣小调、民谣小品。 嗯， 大家听一听这种啊甜蜜的小歌词啊，所以特别能够俘获人心嘛。 对 啊，音色呢不是那种浑厚的，但是呢却非常有力量啊，力量就来源于什么呢，就是他的那种节奏的精准，有强烈的律动感。 没错。 所以今儿这个歌咱们准备好了没有，来挑战一下。 嗯， 我们大概学个9句，把副歌学完就可以了。 对。 好。 而且呢这个 Jason Mraz 这首歌啊，我了解到他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查一下，就是他在这个韩国的现场演唱会啊，这一场是他这首歌演绎我认为最充分最到位的，旁边还有一个黑人歌手给他做这个 background music 啊，做伴唱伴奏啊，那他俩在一起的搭配我认为真的是天衣无缝。Jason 在唱歌的时候的话呢，就是他本身啊，他唱歌的话呢，如果一个人唱来说啊，这种感觉不一样，感觉很亲近。 但旁边的这位歌手唱完以后，我觉得把他拖起来啊，然后呢，那个人的声音是什么？高音低音都能控制得非常好，还有一个非洲鼓啊在旁边拍的，也能把这个场面给支撑起来。所以我觉得后来我们也看到他俩一起同台参加了不少的演出。 嗯， 可能大家如果啊真是我们就是节目后面去听的话啊，那一个韩国的现场版真的是你不光是学这首歌，而且你看完现场以后你会感觉很开心，然后很有感染 啊。这是这位老师倾情推荐的，这韩国那一版的 对， 现场演奏。 对， 但无论如何呢，这么流行的一首小歌啊，大概有个十年左右了哈。那咱们要是能会唱一点点，也是很爽的事情啊。 爽，对。 能不能唱会呢，就要看大家各自的水平了哈。 对。 好，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的歌曲，一边学歌词啊，一边来聆听啊。第一句，我们来听听看。 Well, you done me, you bet I felt it. 歌词是 well, 好吧。You done me 啊 ，do somebody 的意思呢，就是什么 ？I'm done， 呵呵，就说你已经怎么搞定我了，对吧？ 对， 你已经俘获了我的心，俘获了我的心。 I'm yours 嘛，对吧？ 对啊 ，and you bet 我，你肯定 ，I bet you bet 我打赌肯定 ，I felt it 啊，你肯定知道，我也感觉到了。 对， 好，一上来就是简单直接 ，direct and open。我们说这首歌在使用的背景上来说特别适合于春季啊，大家这个大学生啊以及这个一些年轻的朋友们谈情说爱啊表达自己心声的时候啊，这首歌绝对好使。如果你学完这首歌以后用不管是尤克里里还是用这个吉他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我绝对相信你一口气啊能把这件事办成，达到本垒啊。对， 好，我们把每一句呢先听两遍啊，然后来学唱。 Well, you done me, you bet I felt it. Well, you done me, you bet I felt it. 好，那这句话呢，第一句话呢，我们在唱的时候呢，注意这里面 done 是关键词。那这个 Jason Mraz 唱歌的时候，大家感觉鼻音非常重，越到后面你越有这种感觉，所以这个跟他唱歌的话，我们更要把这种感觉提起来，也就是说你的气息一定要走鼻腔啊，因为 done 本身就是走鼻音的这样的单词。 You better felt it， 那么看到后面的这样的短元音出现这么多，说明它自带节奏，而且节奏加速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里的关键词 done、 bet、 felt 这几个词都非常的关键。而在连读的时候，一会儿唱的时候要更要注意啊，它的小连读非常多，和失去爆破，失去爆破甚至比连读还多还重要。在这里如果我们把它能够唱顺了的话呢，就一定需要让失去爆破很顺利啊。And D 失去爆破， bet T 失去爆破， felt it 连读， felt it 连读。那我们领唱一下，大家去感受一下刚才说的关键词和连读这种节奏控制在里面是怎么回事。 Well, you done me, you bet I felt it. 好，我们看唱的时候是这样子。 Well, you done me, you bet I felt it. Done, OK, done. 我们说唱的时候呢，你不能把这个音说的那么饱满。Done.啊，但是你把那音发那么饱满，这音就是太大了，它就唱不下去了。所以呢，我们要让音彼此相让，这时候就要是要适当的对单词进行什么呀，尺寸的调整。 要稍微唱出一种